走走走走。 爷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！

亲妹，

今后不为员外做流马，为我的娘子忙中情根。后不为员外去推磨，推磨流汗为自身。 从今后不为员外起江山，为我的东南家系立 担任。 还愿还愿快快做 收拾收拾。娘子，明日回家来是一桩喜事，你也该梳洗梳洗。来来来。来，哎呀呀，我不会呀，只可惜没有新衣不换。 你还不下地干活去啊？ 我们满工了。 魔花， 满工了。 哎呦，爹爹，爹爹，爹爹，爹爹，爹爹。冬云说他满工着， 休得胡说。 员外， 我们满工了。 三年长工尚未做到半载，怎么能说满工了呢？ 对呀。那门是魏有山明明写的是三年，三年的。 难道你就忘了一夜之辰尸体警卷的死吗？ 是啊，那魏有山明明写着一夜之间是成尸体警卷，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白日。 好好好，就算是一百天也不该今日满工。 该是今日满工。 你给我算算日子。 我们是四月初上工，今日是七月十三，不是满工是什么？ 找啊，四月初五，七月十三，只有九十八天嘛。 对呀，那还差两天。两天呢？ 这来一天取一天呢。 这来一天取一天怎能算得？ 还历

走了半日，哎，就在这里歇息片刻再走吧。 就一动啦、啊！哎，东郎，你的衣服破了，脱下来，围起与你缝补。 多谢娘子。娘子，这是什么？娘子，你有喜了？哎呀，待我谢天谢地！哦，娘子，待我去世大事借钱，古城小脚来抬娘子回家。 懂了，不必花费一切、哎。 你是要做母亲的人了，哎、快些坐下。 我歇息一世。也就是了。 那我去这前村讨本水来与你解渴。 东郎、啊，你，东郎，你要快去，快来。 我去去就来。 此作甚？ 玉帝驾巡都留宫， 知你私自下凡，龙心大怒，命你五十三刻反回天庭。如若不然，定派天兵天将捉拿与你。罪已被打入我天牢， 大姐为我犯罪行，被父王打入天牢，难脱身。父王，父王，你心太狠，总把我粉身碎骨，不为 休要执迷不悟，如若不然，那就要 要怎样？ 要将冬云碎尸万段。公主，玉帝旨意，千万不可违抗。五十三刻，在南天恩恭候我先家，小生去也。 父王起了狠毒意，万把苍老死在心，说那妻女我不怕伤。

那雌的来是一只仙鸟，故而它能够上天；这雄的来是一只凡鸟，你叫它怎能上天？ 你今日说话怎么与往日大不相同？他们既是一对恩爱夫妻，你就不该将他们活活扯散。 东郎啊，东郎休要怪为妻，这鸳鸯好比我与你，兄弟本是东郎夫，此地就是你的妻。有道是夫妻本是同里娘，大难来世过自悲， 指望不投同到老，谁知燕子，你真是一股 东郎，为妻来是余地膝下妻女，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，不料被父王知道，他命我进入53客房回天庭。 匆匆将将无期限，既与我成婚，就不该上天。 我要去找 哪个？ 找那诸葛老汉。 你知道他 是哪个？ 本坊徒弟。 本坊徒弟。 宋郎。 徒弟一生啊，徒弟生当初你是指婚人，今日他要上殿去，你为何不来先生礼？待我找媒人聘礼。 我劝你不找也罢。 不，我要找他。 东郎， 欢迎是，当初成婚蒙你为媒，今日两次他要上天，你为何不将他留住？你开口讲话。 你叫你吴有良。 娘子，当初征婚是定在这第三身上，话音时你开口讲话。 他来是个哑巫，他 娘子，你我。 帮我顶娘子心。